那裡有沒有暖氣和保暖裝備。有國會議員開放辦公室給他們休息，他們後來被安排回國會山莊。第一夫人吉爾向一批國民警衛軍派發餅乾並同他們合照。美國傳媒報導，拜登星期五致電國民警衛局首長，對國民警衛軍所受的對待感到沮喪並道歉。有國會警察局人員透露，是高層決定安排國民警衛軍到停車場，不過國民警衛軍和國會警察局發表聯合聲明否認，重新有為他們安排酒店和舒適的地方休息。廣東沿岸普遍晴朗，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但部分地區有煙霞，下午溫暖乾燥，吹輕微至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明日風勢較大，天氣轉涼，下午早上清涼，現時氣溫23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嘅意外有意。近康宁道一带咧有意外嘅，而家车龙排到过去定富街。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定富街。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都系暂时畅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鲗鱼涌公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观塘警署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翠屏南村。咁另外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喺新界区方面咧，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制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我嘅处女作终于出世啦！ 我真系恭喜你啊！好事其实可以成双噶， 系咪要买礼物送俾我先？ 系帮你提名香港书奖嘅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喺去年1月1日去到12月31日期间，第一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系电子书，就可以上到去香港书奖嘅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提名各族奖项噶啦！ 呢份真系一份大礼嚟啊！ 提名期会延长去到1月27日。 点解要为性工作者发声呢？ 咁佢哋都欢迎有阵时，即系啲靓妹仔咁嚟倾下偈啦。咁咁去得耐咧，直情有柠檬茶啦，有阵时有汤啦。 跟住朋友 系啊系啊，但系我翻到公司俾同事笑嘅，因为同事系做咗好多年，即系同啲地区啲姐姐好熟。佢汤你就咁开心，我食个燕窝咁样。 今集嘅敏感人物请嚟青日创办人兼总干事褒仪。 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嘅敏感人物。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的神师培 寻上司认真做。 又到礼拜六啊嘅寻常试认真做，咁啊思培喺直播室啦，我摩呢都喺直播室嘅，而的神咧就喺电话旁边。 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觉得的神系一个好好嘅榜样嚟嘅。咁我知道思培同我都系啦，因为工作先出嚟啦。咁因为其实咧呢排啲疫情都真系好反复，咁所以如果可以嘅话，真系尽量都留喺屋企，咁啊帮下人哋，亦都系帮下自己，在家抗疫系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嚟嘅。 嗯，冇错啊，因为咧我觉得啦吓，即系有时都要靠下自己咧，大家互相努力下咧，先至可以令到个疫情快啲，即系希望佢过去啦咁啊。 但系我知道香港人咧非常之乖嘅，即系我觉得佢系甚至乎啊，我以呢个香港人咧就觉得乖到系比其他地方可能再乖啲，因为咧而家咪成日都讲话譬如佐敦啊、油尖旺嗰区啦，咁其实咧我梗系冇去啦，我上网睇到有啲工作或者经过搭车因为翻工经过嘅人都有讲话，哇嗰边而家真系其实早几日已经系好少人咯，系啊，所以我觉得香港人系好乖嘅，即系尽量都真系留喺屋企啦。 系啊，加油！大家顶住。 一啲太密集嘅地方啊，自己要留意一下啦。咁但系即系虽然话咧，而家在家有好多朋友仔可能在家工作成，咁但系咧行市有啲人可能都抽一个行啦，或者即系放假咁样啦。 点都要透透气嘅，因为 透透气嘅咁样。咁咪今个星期咧，其实前日咧，我都真系去咗一个地方。其实我屈咗屋企几耐，我谂到我屈咗屋企都成。两个礼拜啦，我真系冇乜出过街，我直情系悭钱悭到好似冇用过钱咁， 一个即食面两餐食咁嗰啲 啦，自给自足啦，日日都咁，真系真系偷咗一个闲就去咗一个地方， 嗯， 哇，去咗暗网屋附近喎， 系啊，边度啊？ 系啊，粉岭， 哦， 去一个平斜， 哦，我之前都有去过，咪成日都去噶，因为咧我每年咧咪话我逢年初一同年十五都会去食斋嘅，其中咧年初一咧就会去。去平斜嗰边有一间嘅斋馆咧，嗰度食斋，因为嗰个都算系一个景点嚟噶，就话成日话系嗰啲咧拍古装片嘅时候，啲皇帝嗰啲御花园啊，嗰啲宫廷啊，都会喺嗰度拍嘅。 系咩？ 系啊， 皇帝后花园咩？ 有噶 御花园咩？ 系啊，讲 错咗， 你 miss 咗。 系啊，好靓噶，皇帝个后花园。有阵时会有莲花添噶， 哇！ 但系唔系莲花，唔系莲花， 荷花。 系啦，都有新年嗰啲贺年嗰啲新年嘅莲花嘅。 O K， 即系嗰度咧，其实好似有啲寺庙咁样嘅，即系食斋嗰间铺头系一个 系咪叫道馆？我唔知系咪叫道馆， 但系就真系好多人会去嗰度食斋嘅。 好唔好食先？ 其实我之前都有摆过上去我个 I G 嘅，大家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 我有 follow 你噶，我都有 follow 噶。 唔系我意思即系唔系你唔需要嘅，你唔需要嘅，即系你咁啱路过嘅时候，你睇到嘅时候，我系有 po 过嗰度嘅相，系真系同电视睇嘅冇分别噶。 哦， 系啊， 佢有啲拍摄场景， 系我就唔系去睇佢嗰个御花园啦， 你去咗佢嘅隔篱。 系啦，去咗佢嘅隔篱，系咪隔篱咧？嗱，因为我冇见过个御花园，不过去呢个地方都好阔落下。 你话系咪画嗰度啊？ 佢有画嗰度啊？砖系嘛？你讲 咩啊？ 壁画 系啊系啊系啊。 嗱，但我就冇去到嗰个位置嘅，因为咧好笑嘅， 最紧要嗰啲你全部冇去到嘅， 所有 嗰个。嗰、那個壁畫咧，其實你可以叫做緊要，但係因為我唔係特登想去嗰個地方，其實我係想去咧一個叫做平陽村入面去睇芒草啊。 哦，我知道啊，都話好似話喺附近噶嘛。 係啦， 好似喺 距離係10至15分鐘嘅啫。但係因為可能我揸車去咧，所以我 miss 咗個路口，咁所以我就冇向到嗰個方向壁畫行。咁但係咧，我途中係有問過人家，我話喂，唔好意思，我想去壁畫咧， 唔係呢邊喎。 係啦，佢唔係呢邊喎，不過啱啱去過，真係壁畫嘅啫。如果你好有興趣，你就去睇啦。 點知你係揸咗去禁區嗰邊，俾人捉翻你轉頭。 咁冇事嘅，咁我就去到嗰度啦。咁我就真係第一次咧去到粉嶺咁入。嗱，因为其实我系完全唔熟悉上水粉岭一带嘅， 嗰度算入嘅，真系算入嘅。 系啦，因为佢话好似都系临近边境区噶啦，因 为 我出发前我就做咗啲 research 嘅。咁嗱，先讲一讲咧，大家如果有兴趣，因为其实都系睇芒草嘅美水噶啦。因为如果真系真正睇芒草咧，系10月、11月、12月到咧系最劲嘅。咁但系我今次去咧，佢就系想第一就系尝试去玩下航拍啦，第二就系尝试去睇下影相系点啦，第三就系成日见师培铺嗰啲咧去睇花相咧，就搞到我 十。你有冇着短袖衫先？ 我着短袖衫背心啊？ 系啊，有冇先？ 我冇着背心啊，我打底嘅背心，我冇着外面啊，我冇着外面咯， 冇着外面啊， 你着出面先影啊嘛， 系咯，我而家着喺出面先影。咁但系我就去咗一个叫做平斜平阳村， 系，但系难唔难入噶？ 嗱，如果你真系要自己唔揸车入去咧，你系可以喺上水搭小巴入到去嘅。 哦、oh, ，OK， 咁但系一落车咧，其实就已经到可以睇到芒草啊，定系都系要行一段山路先至睇到咧？因为平时其他地方都要噶。 入到村嘅时候，其实行10-15分钟咧，你就去到一个芒草嘅地方噶啦。不过咧，先讲一讲，大家可能未去嘅朋友仔，以为一去到嘅时候就哇，超级成大片芒草，我听日即刻去咁样。咁系而家咧喺嗰个地方咧，有几样嘢需要做嘅。第一就系麻烦大家去咧，真心要保育。因为我去到嘅时候其实都有同啲村民倾偈嘅。咁我同啲村民倾偈呢就即係话问下啲人睇点呀咁。咁佢哋就好 welcome 人哋嚟睇嚟参观嘅。但係呢因为经过咗好几个月嘅洗礼呢好多芒草被人踩烂晒。 哎呀。 係啦。 我想问我打个岔我想问下呢师培呢即係之前你咪去咗睇太阳花嘅。佢有冇都系被人踩烂晒呀 其实冇嘅，因为咧我去嗰个地方，我怀疑因为系私人地方啦，系要俾入场费嘅。咁咧，而且其实都冇乜关系嘅。佢建设咧，因为已经系俾人哋影相啦。佢系一行里边，你当大约系半米啦，跟住中间就有条人路，然后咧就再有半米系花，然后半米人路咁样咯。 哦，所以你系摄喺啲路嗰度啦，唔使等 有路径俾你行。 冇错，咁同埋太阳花你有一支支，我估冇芒草咁密嘅。系啦，咁但系我觉得有时咧，你真系影。植物咧，你就自己就一就啦，就唔好当啲植物死嘅先得噶。 系啊， 拨开佢啊，你就唔好浅踏喺佢上面，然后仲要好开心咁拍照，咁就唔系几好咯。 系啊，睇师咪睇师培嗰啲相，你系要学噶，因为佢捕捉嗰啲咧，影花影人好难，我去影草原都好难咯。我一路影嘅过程系咁俾啲草撩鼻哥啊， 系啊， 啊撩耳仔啊咁样啦，因为好密啊。咁但系嗱，真系我去到呢一个地方咧， 大唔大啊？嗰、那个范围， 你。当系一个又冇去到足球场咁劲嘅，其实嗰个范围都有一个好大嘅足球场咁大嘅，但系咧佢真正有芒草嘅地方咧，系因为一簇簇嘅，即系一个 area 一个 area， 所以我唔可以用一个足球场去形容俾你听。但系我去嗰个系一个小山丘，佢系一个山坡仔，咁我就可以企到喺个山顶上面嘅。咁佢沿路行入去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芒草嘅。咁但系咧，我就系话啦，入到我见到啲咩咧，就系 好多人啦、啊。 我去嘅时候又因为我平日去啊，佢唔算超级多人，但系听嗰啲居民讲就话，真系礼拜六日咧好多人嘅，同埋呢个地方佢哋都唔介意，已经变成咗个游客地方啊、因为佢哋本身系条村嚟噶嘛，咁、你普通一条屋村，你好少话你有啲人嚟参观，但系就系因为呢个芒草人咧，好多朋友嚟呢度参观，咁、所以咧佢哋喺村嘅门口咧已经系大字标题写咗，就系话。请入嚟嘅朋友麻烦戴口罩， 系啊， 其实唔入嚟嘅时候都已经要戴口罩， 喺里面都要戴， 你一出街已经要戴啦， 都系。 佢就系话好担心有啲人咧惊以为自己跑下山啊、行做运动嗰啲就唔戴，佢就一定要列明。咁同埋咧，佢入村都好好嘅，佢即系指明话俾你听啦，你哋点样行咧就会到嗰地方噶啦。咁我遇着嗰啲人都好好。咁但系好啦，先等阵就讲俾大家听，我觉得有啲咩大家要注意啦。但系行到上山上边咧，我就见到有啲几有趣嘅， 系咩啊？ 就系、是。因为当我上到去嘅时候呢是见到好多唔同嘅情侣咁啊正常啦咁你拍拖嚟影相。但係呢我上到去呢极多上咗年纪嘅姐姐呢係几一班人一起行山然之后去嗰度影相。 唔係呀其实而家平日都多㗎因为有好多嘅姨姨啊叔叔啊姐姐啊佢哋因为冇乜嘢做啊咁所以其实一占嘅时候都会一班嘅街坊呢因为我知道上水粉呢係有好多街坊呢会三五几个咁样当然啦佢会分散咗一个嘅保持距离啦佢就会去行山因为我舅父都有㗎有一条行山添佢哋係真係无啦啦突然间呢係呀啲退休嗰啲呢佢真係唔係话特登好似好龙仙道劳师动众咁就话喂嗱我哋约实几月几号两个礼拜后去行山唔需要㗎佢係突然间话喂后日不如去行山喽咁喺个 group 度讲跟住就几个街坊就一起去咁样。 係呀、我都有个姨丈都係而家成班 friend 係一起会成日去行山。 係呀同埋 做到。 係呀同埋其实喺粉岭上水嘅时候呢係有好多嘅行山径其实都係真係喺附近㗎咋。所以对于一班街坊嚟讲係感觉上係做緊运动 或者係食完飯之後茶餘飯後去一個即係輕鬆，即係嗰啲叫咩伸展下筋骨嘅地方咯。因為其實就算喺粉嶺火車站，已經你一出火車站，你已經有一條行山徑㗎啦，可以行上去睇日落㗎。係啊，喺呢個鳳凰仙館後面咯。 果然是本地人啊， 梗系啦。咁而你嗰边咧就多咗好多礼拜六日，即系头先你所讲平阳村嗰度咧，因为你咪沙头角公路直入嘅，咪有个回旋处嘅，诶转咗一边噶嘛。你知唔知另一边就系咧？而家最近成日都网上劲讲嘅就系呢个流水响嗰度啊。 哦，听过听过， 就系嗰度啊，即系个咩咩仙境个睇唔知咩叶嗰度咧，咪就系嗰度咯。所以根本上就喺晒你嗰边个 area， 同埋嗰啲咩扎士多啤梨园啊，全部都喺晒嗰度嘅。 好红喎，原来你嗰边 系，其实都远嘅嗰度，对于我即系我住嘅地方，但系。就 系 咩？系啊，但系其实对于街坊嚟讲，又其实如果你真系行市成个上昼、朝头早冇嘢做，佢哋真系会成日都去咯。 嗯， 系啊，所以你见到啲姨姨啊，嗰啲系不足为奇噶。你突然间见到好多嘅小朋友啊，好多年轻人，你就惊啦，唔使翻学啊咁啊。 系啊，所以我见到佢哋好开心，有啲就踩单车入嚟啊，即系好一家人咁样，可能游乐一日啊咁样啦。咁、但系另一样嘢咧，就系话啦，即系有好，梗系有靓芒草啦。即系我就系讲话睇日落啦，嗰、那个位睇日落真系。不得了嘅， 嗰度都有个日落景点噶嘛。 我去嗰个，因为系一个小山丘，一望无际就已经系一座山咁，然之后又望到一个太阳落日落，咁嗰位系靓嘅。咁、但系咧就系话，当你去做即系行去呢个地方嘅时候咧，我觉得大家真系俾少少建议，就系要做功课。因为我去之前咧，我为咗拍嘢咧，我系有做功课，你要 check 下日落系几时。如果唔系咧，你错过咗个日落咧，其实你去到嗰个地方，如果你系晏昼咧，都有少少嘥嘅。 其实而家好简单嘅啫，系咪？要 check 日落。 上网睇啫嘛 ，search 日落时间就有噶啦，系啊，咁跟住作为你听心机咧，其实我哋电台都有播噶嘛， 我哋都会播噶 时间，系啦，咁所以就可以知道究竟日落系几时。咁我哋嗰次咧就系喺个山上面啦，真系好即系几个 party 啦，大家真系隔咗有距离嘅，然后就一齐望住个日落咯。当日落之后，大家好似好感动咁啊，日落啊咁样， 唔系不过嗰个感觉系浪漫，同埋你会好想珍惜个。因为好快就冇嘛，但系我嗰下之后我就惊噶啦，因为其实嗰度都算荒原，都几荒芜下嘅。你天黑嘅时候咁点咧？ 需要带电筒 嘅，系咯，使唔使 村啊，所以佢都行几步路就有翻啲街灯。 哦， 同埋揸车嘛， 啦，其他人咧。 系啦，咁 车埋佢哋 咯。你有冇车埋人哋啊？ 车人我就冇，因为我都齐人啦。 OK， 系啦。咁但系我就系因为入村咧，即系同啲人倾偈嘅时候咧，有啲嘢我都想即系提一提大家。唔好讲话就系咪平阳村呢个地方啦，可能哪怕你去大东山行山咁样啦，你都要留意就系佢话原来好多人嚟玩就玩完，但系掉到成地口罩。 系啊，呢啲都系。我想讲咧，好多地方都系啊，即系之前咪已经成日俾人谴责行山嗰啲咧，已经系俾人讲。即系我觉得大家即系如果成日大家都已经讲嘅时候，已经唔系一个半个或者好简，即系好呢个已经变咗好平常嘅事。就系话就大家真系一人做一步，你可能真系行行下，突然间断咗个口罩嗰条带嘅，你咪搵个胶袋入住，摆翻落背囊或者摆翻去新个袋嗰度，你咪翻到屋企嘅时候，你先至掉咯。你唔好喺个郊野公园度掉。有啊嘛， 系啊，因为佢话即系有少少嬲嘅就系你话喺荒山野岭掉都已经过分啦，系咪？即系佢哋又要保育自己地方，咁跟住佢哋再执啦，佢哋话直情掉到入村咯，即系 咁夸张 喺村嗰度行噶嘛。 咁如果你跌咗嘅话，你真系唔理噶，分分钟啲人 自己执翻咯。 系啊，所以即系你自己执翻咯。即系如果你话喂，我口罩好易跌嘅，你绑咗条绳咯，即系你 绑喺后面系咪？ 坐地下嘅 系啊，或者箍喺条颈度有条绳 啦。因为我最近少少打个叉啦，我见到最近咧都多咗家长用呢一个嘅方法去带住自己小朋友咯，即系唔知系 带住自己小朋友， 系啊，因为我见过忙啊定系点啦，佢哋一只单手揿电话啦，只手就有个手箍啦，楞住条线啦，跟住就绑住个仔只手咯， 系啊系啊，或者绑住条腰咯，就惊佢过马路咯，我见过啊，但系唔多，我见过一两次啫， 用咩绳绑啊？ 嗰啲系特登买翻嚟嗰个器具系咁样。 O K， 而家有啲咩 B B 嗰啲绳噶嘛，好似 系 啦，系。 喂，但其实咧， 我觉得系有趣嘅，但我觉得如果我系仔，如果我懂事，我觉得好尴尬咯， 唔系好危险啊， 好似。 即系你挂住、啊、你挂住自己玩，其实你真系会疏忽照顾个小朋友噶嘛？你纵使你愣住佢，佢唔、啊、会走啫。但系佢有啲咩事嘅话，你睇唔到噶嘛？ 系啊， 系啊。 同埋有趣嘅 系，同埋我觉得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嗰个都系你个仔嚟噶嘛？系 咯、啊，点解 唔系啊？点解你要咁样对佢咧？即系调翻转，如果第日你个仔咁样对你，你会点咧？ 啊、你又啱喎、啊，即系你都老老婆婆咁样，你仲要俾人绑， 系啊，绑住条腰咁啊，点咧？ 系啦，好尴尬咁样啦， 系咯。 咁所以咧，呢、這个系其中一个咧，就系、是、话口罩，麻烦大家玩玩玩，记得拎走。 嗯。 第二样嘢系咩咧？就系、是、大家要留意嘅治安，因为都知道咧，唔系净系佢，可能某啲地方咧活跃咗咧，大家真系要小心自己嘅财物。 嗯。 即系你虽然话啊，平时行山你都系带好轻微、好少嘢噶啦。但你電話嗰啲都係貴重財物嚟㗎嘛？佢、 嗯、 話因為咧，真係自從多咗人之後咧，係個村都危險咗啊！即係之前我記得電視都有好似有報過㗎，就係講話即係可能有爆竊啊，成成咁真係盡力去保護自己嘅財物，同埋唔好影響到人哋、 嗯。 因為另一個影響到人哋係咩咧？揸車人士入去，記得留意條路線，唔好亂咁行。因為你入咗人哋村嘅範圍，佢話原來好多次咧，啲、 嗯、 人亂咁揸成揸鏟咗入人哋嘅祠堂啊！ 同埋嗰度好多單程路㗎嘛。唔系双程啦， 佢系单程。 哎，哇，收咗线添啊！ 紧张啦，就 系啊，即系我意思嘅单程，即系咧一条来一条回嘅线，唔系一条线里面就来回去。系啊，所以其实咧就大家都要小心啲。 冇错，同埋咧，即系我觉得要多啲忍让啦，因为咧平时你可能行山嘅时候咧，我相信真系会有好多人影相嘅。咁我自己咧去影相嘅时候咧，其实真系会就下其他人，譬如话你咪让下人哋影咗先，影张靓相，其实大家都系想要嗰一阵啫。咁、 嗯、 所以咧，我觉得影相位咧，如果大家都想影张靓相，真系好多人喺度咧，你礼让少少，哦，可能排下队啊，某啲景点，或者系我俾你影完之后，你咪先至到自己，或者你睇下，总之大家礼让一啲咯。 系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大家而家就话啊，假日嘅时候就逼晒上山啊，或者去晒一啲郊外嘅地方，但系如果大家都唔保育或者唔保护呢一个净土嘅话咧。其实迟啲，如果你哋真系再有啲地方好想去，或者好似而家咁，你就话仲有呢啲地方去啫。你迟啲连呢啲地方都未必可以去到，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好保护啊！ 嗯，冇错。 的神咧无啦啦收咗线，唔知系咪就喺郊区收唔到电话，所以收咗线咧。除咗阿的神所讲嘅粉岭之外咧，其实另外一个地方咧都系咧最近都劲多人嘅。呢、這个地方就系流浮山。而家听紧嘅 Serenity 嘅新歌《我在流浮山滴眼泪》滴眼水。咁啊，转个头四点半新闻之后，继续翻到嚟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寻常事。一阵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清晨起围封佐敦受限区域，陆续有居民到临时采样站做检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场视察，下午多个流动采样站排长龙。其中上海加一个检测站，有50多名市民排队等候检测，附近有救护车候鸣，有工作人员搬运食水等物资。当局话，截至下午1点，大约3000名市民到受限区域内的临时采样站接受检测，工作人员已经到访受限区域内超过50座大厦，涉及大约1000个住户。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表示，受限区域涉及16个街区，有在有检测的街区内，90%污水样本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当区今个月1号起录得160多宗确诊个案，涉及50多座大厦，而受限定區域內部分大廈污水樣本對病毒呈陽性的比例較範圍外大廈的污水樣本高，希望可以盡快找出陽性個案。陳肇始說，不排除會展開第二次檢測，但是要視乎數據，亦不一定要封區。日本東京都新增107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11日超過1000人染病，累計感染人數近93000人。厚生勞動省話，東京都一名不足10歲嘅女童感染喺英國出現嘅變種新型冠狀病毒，但係女童冇去過英國，而且未發現佢接觸過曾經喺英國逗留嘅人，可能係社區感染。但至今分析當地1400多個樣本，未發現其他變種病毒的感染病例，不認為感染範圍正是擴大。歐盟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供應短缺問題，繼德國 BioNTech 表示要暫時減少供應給歐盟的疫苗數量之後，英國阿斯利康藥廠亦說要減少供應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阿斯利康通知欧盟官员，由于生产问题，首季供应给欧盟的疫苗数量将会大减60%至3100万剂。阿斯利康发表声明，指欧洲供应链内其中一个生产地点的产能下降，导致初期疫苗产量会少过预期。藥廠會繼續加大產量，在2月和3月向歐盟提供數以千萬劑疫苗。歐盟衛生專員說，對阿斯利康的決定感到非常不滿。 欧洲药品管理局下星期会开会，预料届时会批准使用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共同研发的疫苗。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晚间渐转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转凉，气温介乎17-20°C，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早上清凉。现时气温22°C，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观塘道喺油塘方向近康宁道嘅意外呢都係未清理好㗎，一带呢都係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牛头角下村。咁就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过去牛头角下村。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政府喺佐敦实施嘅防疫措施，现时介乎炮台街至到吴松街之间一段嘅北海街、西贡街同埋宁波街，以及喺介乎金粟街至到南京街之间一段嘅新田地街、上海街同埋庙街呢都系暂时封闭㗎。咁另外呢一带都系有唔少嘅改道措施，受影响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呢仍然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呢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和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嘅题目系。发噩梦点算好？ 是有一只血淋淋的怪兽追住我和我妈咪，醒了之后搵了妈咪，跟住见到妈咪没事，跟住再睡。 逢星期日早上8-10，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音乐说 ，Jenny 李幸毅的音乐选择， 我会拣开灯熄灯。就算十年后你问我2020年你一件最难忘的事，我都会讲是关于一个失去的故事咯。 这一首歌就是讲你和妈妈的生活，有没有崩溃啊？ 当然都还是会很挂住啦，尤其是夜晚睡觉的时候，一眯眼就会想起她啦。 逢星期五、六晚上11-12，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逢星期六下午4-6，香港电台第二台。 磨砺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Game On。 好啦，一个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寻常事，认真做啊！咁啊，听到呢个 set turn 嘅时候，都话俾大家听，又到咧 Saturday Game On 呢一个嘅环节啦。 系啦，咁啊，同大家玩个游戏。首先咧，叫翻我今日嘅 partner 就系 Dixon 啦，出翻嚟先。系啦，咁啊，另外当然啦，仲有心机旁边嘅听众们啦，同我哋一齐玩啦。 系有关你事， 好似电视反应声咧。 而家啲听众系同你比赛嘅，斗快去估中噶。 我哋一条心噶， 系咪啊？但系其实咧，点样玩嘅咧？咁啊，其实我哋都玩咗好多个礼拜噶啦。但系如果即系啱啱开心机嘅朋友都可以约咧，我哋简单讲一讲啦。每一个礼拜，我哋唔同嘅主持都会攞一样物件咧，摆落一个箱入面，咁啊，俾其他嘅主持估嘅。咁咧，而家咧就因为咧得翻师培一个喺度啦，所以咧就要的神就靠晒师培啦。咁亦都咧，我会有、 啊、 我哋有几个 level 嘅 tips 俾大家嘅。咁啊，最后会俾大家摸啊，或者睇下会唔会掂下、闻下、索下。 掂物件啫， 系啦。唔系我个人啦、啊，而今日开题嘅就系我啊，冇你啊，咁啊好啦，咁啊而家不如开始 level one 先好嘛？ 贴士， Game on level one。好啦，今日我俾你哋嗰样嘢系，其实佢算系一个叫做摆设嘅物体嚟嘅。好缩到好窄㗎喇个范围摆设嚟嘅。唔系个个都需要佢，但系近呢十年五至十年里面啦，系听到多咗好多人呢都会摆佢嘅。都会摆佢嘅。 系咪啲风水嘢、啊、 多咗风水嘅唔系十年八年啦。佢啲呃人风水师就话呃你十年八年啫。 唔系、啊、多人摆㗎嘛，系咪嗰啲咩紫水晶啊粉晶啊。 十年八年咧，系咪同空气有关系噶？ 冇关。 嗯，有啲咩会摆落？ 可能有少少关系， 同空气 有少少系啦。因为摆呢一样嘢嘅人有冇关系咧？啊，又未必有。一啲啲有关系， 即系摆完之后 摆多定系屋企摆多？ 两样都有。 office 或者屋企， 唔系风水，又唔系嗰啲咩空气净化机嗰类， 唔系。 嗯， 嗱，好大 tips 啦，我已经俾咗你呢个，其实应该 level two 嘅 tips， level three 嘅 tips 嚟噶。 佢只系美观嘅作用嘅、 哦，有啲唔系啦，只有新颜度。 哦，即系有功能性嘅、哦， 有啲有。 我唔知点解我个脑海不停谂咧，嗰啲咧纸阵啊，即系压纸嗰嚿好重嗰嚿嘢，有啲人有用，有啲人冇用啊嘛。 系， 但系嗰嚿嘢算系摆设咩？ 唔系好 hit 喎，系咪？ 有噶，有啲人摆设嚟噶，摆喺张书台度，其实佢唔会写毛笔啊嗰啲噶。 哦， 但系觉得靓嘅咋， 有特别设计嘅摆设诶嘅纸 阵。有啲有马，有啲、 啊、一嚿石啊， 哇，嗰条好贵。 有啲直情咧就咁摆一嚿木咁样嘅，佢可能只不过系觉得嗰嚿木靓，其实冇乜嘢噶，咁佢就摆喺度咯。即系会有 阿木唔会攞翻嚟嘅呢啲，所以我都要排除呢个方法。 因为我冇乜墨水啊嘛，个人 唔系冇乜墨水啊，而系好重同好论神，我估你唔会用啊。 梗唔系啦，我都试过拎啲好重嘢翻嚟噶。 例如咧， 唔记得咗， 唔记得咗，你电脑人嚟噶嘛？ 系， 唔系同埋真系，其实佢之前带翻嚟嗰啲全部都好轻 啊。系啊， 呢个有好重嘅嘢啊， 咁 又 系 嗰啲豆啊，啲贴啊，仲有啲咩咧？ 成日讲佢粒豆， 系咯，成日喺度讲豆，我仲有好多 忘记啊， 但我仲有好多一啲令人不能够忘记嘅事噶，你哋又忘记晒，就系记住粒豆。 真系、啊， 我仲有好多趣怪嘢噶、 啊，你又啱、啊， 成日记住佢粒豆， 好深刻啊！啊即系证明你带翻嚟嘅几好，隔咗咁多集都仲记得， 系咯、 啊，好难有噶。 我哋收集范围先，自己佢屋企同埋公司都摆得，又唔系空气清新咪净化，咁我哋会摆啲咩咧？ 有点讲咧？我头先话有功能性嘅，可能都会有啲关空气事嘅，不过只系一啲啫。 同香味有冇关系啊？ 就系、是、因为可能关空气事，所以可能佢有空诶、哦、有香 味嘅， 可能嘅啫。 佢系 呢嚿嘢系有香味噶嘛？如果你咁讲，即系有香味啦。 我而家拎呢嚿系有嘅， 而家呢啲 即係有啲係冇㗎，即係有機會同樣嘅擺設係冇香味㗎。 係，同埋就係、是、好坦白講，呢嚿嘢係我親手做嘅。 哇！ 哇！ 價值， 但係拎到翻係爛曬了。 吓！今次我准备咗佢嘅嘢嘅， 劳碌啊嘛， 系啊， 系啊。搭开车，而家揸车嘅时候发现，唔系揸车嘅揸开车，而家搭车嘅时候觉得原来哇，好劳碌噶。 你终于明白啦， 我明啊，唔系我家一直明白，我之前搭车噶嘛。 啊 ，OK， 唔记得咗。唔系咁揸车系方便好多嘅，不过咧，确实如果自己搭车，好似要拎啲嘢咧，都好容易会即系好难保护佢。 系， 话说我今日家用啊， 你话我？ 你是不是家用的？ 我放在那里没用过，所以我才拿回来给你估。 哦，即你都是家 用。你觉得放在那里漂不漂 亮？我整这嚿很漂 亮。 我整的嘛，我今天实话漂亮的。 是。 就等于我港珠入面成日整的东西吃，你们觉得恶搞，但我觉得很好味的。 没错，最重要就是有自信。 哇，你会什么说话？ 不是，就是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这句嘢是啱好多人用的，大家最紧要相信自己,OK, 正能量来的，没想多了。这句嘢的质地是胶的，不是铁，不是玻璃。 不是胶。 不是胶。 陶瓷。 那真是铁或者玻璃。 你一次过问三条问题，一个是非题，你个个成日都系咁咯，成日虾我善两个人， 系咪陶瓷？ 你哋问晒咧个问系咪铁玻璃？仲有咩话？你话 咩啊？胶 铁玻璃胶，另一个陶瓷，咁你哋估晒啦。 咁我估到都唔代表知啊。哦，佢问陶瓷 系，咁你拣一样估。头先你讲咗啦，我已经答咗你啦。头先我答你唔系胶， 唔系胶， 唔系陶瓷， 唔系陶瓷。需唔需要配合其他嘢使用？ 唔需要， 即系单一都可以用嘅。 系， 系咪左边喇叭同右边喇叭？ 呢个真系一绝，呢个真系一绝，唔系。 有时嘢睇得太 focus， 唔需要插电嘅。咁我再缩细啲范围啦。呢一样嘢咧，除咗我头先所讲话呢五至十年里面 hit 嘅时候咧，甚至乎呢几年咧，坊间系多咗好多人自己会 DIY 做添嘅。咁好啦，俾你哋问多一样嘢，不如去首歌啦。 好，我想问佢会唔会遇到水或者某啲嘢会用噶？ 水唔会。 即是会用的，有些物质 是。 它是不是要燃点的？ 我说问一条问题而已，做什么问我这么多条问题？ 每人一条嘛。 没有讲过这件事。去歌。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教心吧，舞带菜翅烫子当猪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贱，就让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化成烟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埃及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夜也一起玩几世纪，说起个猥琐故事，谁怕当粗鄙？谁陪我去千山？好彩有你。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景。是你这张镜子，是这怪物演绎， 让我终于 可以发痴高兴。明眸在剧镬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走音乐性，不要剧本通通即兴，我在。 我要讲啊，我带翻嚟嗰样嘢绝对就唔低级嘅，因为我自己亲手整，所以我一定觉得佢系最高级、最顶级嘅嘢。啱啱听过系 Janice 蔚蓝嘅低级趣味。 Game on, level two。 啊！一首歌时间翻嚟啦，直接去 Level Two 咁啊，唔好嘥时间啦，咁啊，同呢、這个网上面啦，睇到听众就问啦，会唔会有香味噶？咁啊，其实我哋一首歌之前都已经解答咗噶啦，即系已经讲咗就系有啲会有啲会冇。好啦，快速 Level Two 问埋一条问题之后，直接去 Level Three 俾你哋摸下啦。 佢系会唔会自己喐噶？ 唔会 喐嘅，即系旧嘢啦，真系 唔使电噶嘛，点会自己喐咧？ 唔系啊，有啲太阳能噶咩啊？你有咩头水？ 我有头水咯， 系 个方向，我觉得系 你个头上面有水啊？ 佢系唔系会溶嘅？ 你我会 直接 skip， 系 咩？好坚持我要问佢嘅嘢。 我话你个头系咪有水啊？你话你有头水嘛？ 哦，哇！ 可唔可以唔好叫我再讲一次呢个 gag 啊？ gag 呢样嘢讲两次唔好笑啊！ 佢又要我再讲一次。 唔系，我话呢个嘢系咪会溶噶？ 头先我答咗啦。如果水的话就不会溶嘛。好啦，咁各人都已经讲咗啦，不如就去 level 3啦。 好。 好。 等我摸一摸先。 Game on! Level 3! 哇，你知唔知道呢直播室面呢思培呢几紧张。佢呢直情呢我一按个色吞咋。即系啱啱揿嗰下，唔系佢即刻已经揽咗个箱落去自己个位度啦，冇错， 我要即刻冇 啊！佢仲要 女啊， 系啊，佢仲 要女都系咁噶啦， 塞咗只手入去添啦。 系啊， 嗱，好啦，咁啊呢度俾多个 tips 大家，思培最近有同我提过嘅嘢嚟嘅， 哦，佢咧手上呢嚿嘢咧有啲奇怪啊。佢嘅質感咧就係有啲，你掂完佢之後有啲嘢黐手嘅。 佢想學嘅嘢嚟嘅，不如俾多少少貼士聽眾。 係，佢哋唔知道我會想學。 係啦，因為我諗下諗下，咦，你同我講完嘅嘢係聽眾唔知喎，即係我講完呢個貼士都係廢嘅。咁不如我講一啲佢想學嘅嘢。 係啦，咁女仔想學嘅嘢啦。 有啲咩師培或者女仔好想學？而頭先我都講咗話，近呢幾年係的而且確係真係好多人學。嗱，我講得啱啱，如果你真係摸到嘅話。 啱， 其实摸一摸嘅话应该会知噶啦， 佢系有一条嘢突出嚟嘅，咁啊讲继续讲埋先，唔可以停喺呢个位，咁跟住咧 系啊，你唔可以停呢个位啊，好尴尬啊！ 佢首先咧，佢有一个圆形嘅物体啦，系有高度有厚度嘅，咁跟住之后咧。在那个圆形的饼底上面呢将会有哇我会不会整烂的 你可能会的你不要这 么大。哎呀有几粒东西这样黐住了在那个圆形的饼底上面。 都说我拎来的时候已经订烂了。 真的 是 的。是哦。然后呢有小个 size 大约好像一个乒乓波大小到啦。 嗯。 这样那么是问一下先。 有味的我整这个。 哇有味的。 我还要特登去吞一只味的。 我想讲 的。是丝条的味来的。 听不到。 你自己絲條嘅味， 系啊，我自己溝出嚟嘅，系、 哦、 啊，就算有其他人想溝類近嘅味都好，都一定唔係我嗰、那個。 好似 咁犀利， 梗係啦，因為我自己做噶嘛。 黑加侖子軟糖，你係咪溝咗葡萄？好勁啊！用手摸一下， 我都唔記得咗，我要聞一下先知。我淨記得係有薄荷，好似 有薄荷， 唔係橙嚟噶， 啊橙， 好似係橙嚟噶。 你呢種咁嘅自製其實難唔難做啊？ 有难有唔难，而我做嗰个版本系唔难嘅， 系、 但系出到嚟系呃到人嘅，啲、 okay. 人可以以为好难嘅。 如果要出面买嘅话， oh. 大约几多钱到咧？ 都几百蚊啦、啊， 佢好似有平有贵，平均我暂时见到可能都系百零蚊到啦，我估 百零蚊一嚿、啊， 系几廿蚊至百零蚊都有，即系视乎佢嘅大细咯。 OK， 即系有啲可能真。可能真係頭先所講係一個可能少少嘅食鋪飛嗰啲玻璃杯仔咁樣啦，即係係咪叫兩個兩個乒乓波，即係一個兩個 macaron 咁大到嘅 酒杯仔好細啲， 系啦，咁如果大啱啲嘅就可能贵啲，要百几蚊以上咁咯。我知道有啲铺头系再专系买佢哋而买到好贵嘅， 几百蚊一个都有噶， 有嘅，好贵嘅。 系啦， 但系都依然好多人买，所以证明而家即系我话呢五年至十年系几多人即系都会要嘅，但系亦都未必系个个家庭或者个个人都中意噶噃。 同埋係心靈需要咯，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要淨化，或者有一啲係放鬆，咁可能都多咗人會選擇用咯。 點解咧？我掂完之後咧，手上面有啲白色嘅一點點， 正常啊， 流咗出嚟。 你捽爛咗啊！ 我冇啊，佢本身係咁噶。同埋我覺得好似我中意食嘅一種食物甜品嚟嘅。啱唔啱啊？ 佢系一个食物嚟嘅， 系， 即系个形状，个形状。咁讲下听众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度讲咩先啦。有人问系咪香薰包啊？好坦白话俾你听，唔系。咁亦都有人问系咪？ 话俾你听， 唔系。系啦，有人亦都问系咪番碱啊？我亦都好坦白话俾你听，唔系。 唔系。 好啦，最后啦，你哋估啦答案 系。 香薰蜡烛， 耶！劲啊，你估中晒啊！ 翻嚟睇下先， 系啊，一个咧，一个系咩咧？就系、是、之前咧，我喺 Lady M 整嘅一个香薰蜡烛嚟嘅，咁就系一个 macaron 嘅形状啦。咁但系就俾我整烂咗啦，头先出嚟嗰阵时碌烂咗佢。 上面个 cream 点解好似唔见咗一忽咁？ 系啊，喺我个碗度啊嘛， 你个碗度 喺个碗度。但系咧，我想讲咧，呢个好靓系咪啊？咁我亦都谂住送俾听众啊。咁如果听众真系想要嘅话，去我哋。嘅 Facebook 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私信俾我哋啦，咁跟住我哋就揾我哋监制 Vincent 同你交收。 监制而家听到应该 翻烂咗个分俾人。 我惊我黐唔到啦呢个，因为佢系要助热佢噶，跟住再烘上去噶。咁如果而家攞火机弹佢嘅话，我惊仲可能变窿或者唔知点。 唔系喎，但系你自己亲手做会唔会太贵重咧？好多人想争咧，攞咩分两嚿啊？即系烂咗嗰嚿 其实我有几嚿嘅，我可以攞埋屋企嗰啲分俾系啦，俾听众都得。同埋 咁你要你整噶嘛 ？OK 噶，咁我听众都系我一个其中爱石珍贵。人嚟噶嘛 ？OK， 好啊， 系咪好好啊？而家突然间咁样听， 啱啊！ 系，仲有就系其实之前咧，我哋已经有一啲咧，game 嘅时候咧，剩咗啲咧。 我哋玩完游戏之后咧，专登买嘅，咁咧就而家咧就摆咗我哋个储物嗰个位度。我喺帮佢补 讲啊！ 我坚持我哋剩咗啲。 系啦，唔系因为我哋每个星期玩游戏，咁我哋总有一啲游戏系要买噶嘛，啲礼物，咁我哋都想即系希望同人 share， 因为好多人有啲网友系觉得哇咁新奇，而家好正，咁我哋都想同大家 share， 系啦， 咁即系直此节目透过我哋嘅监制送到你手， 系啦，但系要重申吓，头先思培或者的神永远记得嗰粒豆系送唔到出去， 嗰粒豆食咗 啦， 我食咗啦。 陪着你闯关，不见便不散，沿前面路太冷，越磨练越强顽，来人你玩，从经验解锁新清单，和一关接一关，迎接这挑战未算难，陪你捱过患难，不见便不散，如前面路更宽，拖着走不孤单，最苦才被眷顾，欣赏这种丰富， 系郑伊健嘅歌曲啊，歌曲咧名字叫 Stronger， 应该好多人咧而家成日喺电视广告都见到佢跳舞啊。 跳得好好， 忍唔住赞叹。 因为唔系啊，有睇开佢，留意开佢，都知道其实佢唔系一个跳舞嘅人嚟噶，佢竟然豁出去，所以真系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国际研究的支持做法难以合理化，令人深切关注民众对政府疫苗接种计划的信任。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下午本港天气温暖，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5度或以上。另外，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朝抵达广东沿岸。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晚间渐转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转凉，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早上清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楼班制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咧，龙翔道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一段啦，少少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6，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7:0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系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搵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点解要为性工作者发声呢？ 咁佢哋都歡迎有陣時，即係啲靚妹仔咁嚟傾下偈啦。咁咁去得耐咧，直情有檸檬茶啦，有陣時有湯啦。 哦，跟住朋友 係啊係啊，但我翻到公司俾同事笑嘅，因為同事係做咗好多年，即係同啲地區啲姐姐好熟。佢湯你就咁開心，食個燕窩咁樣。 今集嘅敏感人物请嚟清药创办人兼总干事煲儿， 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嘅敏感人物。 呷醋原来系冇分年纪噶， 我仲有自知之明嘅，咁老仲走去学跳舞，跳到扭身扭势，唉，都唔知俾边个睇。 哎哟，斋听呢句都觉得酸溜溜啊！究竟今次不得了家庭又发生咩事呢？今个星期日朝早8至10，日语听住由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嘅《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啦！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咁啊，去到五点钟之后啊，而家时间已经去到五点零九分啦。咁咧就1月23号啦。咁啊，呢度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寻常事认真做》。咁啊，今日就系思培就负责港珠特工队嘅。 冇错啦。咁啊，话说咧，我自己都几中意韩国嘅文化，尤其是咧之前我你讲到啦，啊冇得去旅行啊，但系咧开始咧个人，我唔知系咪自己感觉啦吓，即系可以预计到不久嘅将来，我相信好快可以再去到旅行嘅。不过俾啲时间，咁啊而家都要望。梅子渴都睇住啲嘢，你都中意韩国定你中意去旅行啊？ 定中意韩国妹啊？ 好中意韩国妹啊仔啊都中意咯。但系因为我而家最近又喺度睇韩剧啊， 系啊， 我又睇夫妻的世界而家先睇。 哎呀，系啊，我妈而家追嘅时候，我有阵时都睇几集啊。但系我就睇紧， 真系几好睇啊！原来 系，但系我同埋追紧第二套咯，就系、是、节人皇后啊，好似叫做。 咦？我妈睇晒呢个 系咪？未做完嘅，做完嘅咩？我唔记得，因为我追咗几集咗。 追近定咩？我妈话佢暂时冇啦，未停咗冇睇。 啊，系啊，因为 睇定系追紧。 系每个礼拜佢只系出几集，因为跟韩国嗰边嘛。咁大概就 系 话一个好劲嘅一个喺青瓦台度做嘅厨师，年青厨师，成日做访问嘅，因为佢好叻嘅。咁跟住之后，因为一啲事咧，就跌咗落去自己屋企楼下个泳池，跟住就翻咗去古代，咁就变咗做哲人皇后。咁但系明明一个男人嚟噶嘛，咁而家突然间变咗。皇后啊， 点解咧？ 咁跟住之后就会有好多嘅搞笑嘅，因为通常一啲成日话回到过去嗰啲就一定系搞笑嘅剧嚟噶嘛。 系， 咁仲要一个男人去到一个女人嘅身躯嘅时候，即系心灵系一个男人，所以佢动作就会自然成日喺度摁脚啊，喺度撩鼻啊，但系皇后啊， 系咯，唔系我即刻谂啦，你如果成为咗皇帝嘅老婆啦，咁你总系要帮佢生仔啊嗰啲噶嘛，咁呢啲系冇讲嘅，即系避咗佢嘅。 我因为睇咗只系头几集。好好笑嗰样嘢就系、 是，好现实啊 ！sorry， 不过你讲嗰啲都有，系啦，有讲， 系 ，因为其实我只系嗱，再一次讲，我只系追头几集，头几集嘅时候就讲佢准备去。结婚， 嗯、 即系争一少少时间就结婚，嗰啲时间嚟，即系已经入咗宫噶啦， 哦、 即系入咗去后宫噶啦。咁跟住咧就有讲佢点样去回避啊皇帝，或者佢自己都不停喺度心谂，吓我要同皇帝亲热，唔系啩？我男人嚟啊，点样同个男人亲热啊？即系跟住又见到其他嘅女仔嘅时候就，哇嗰啲咧。即系会有呢啲嘅，系得意嘅，我都觉得。 咁应该系搞笑嘅，冇嘅。 搞笑全部搞笑剧， 即系谂扮病咯， 系咪？ 长期都病，所以日多病 好啲啊嘛。 啱嘅，啱嘅。哎呀，我反而咧呢啲时候，我觉得比较平静啲啦。喺屋企嘅时候冇乜嘢做，我中意睇恐怖片。Sweet Home 咧，亦都系好多人、哦、即 系 都有留意噶啦， 好多人睇啊。 好刺激啊！同埋我觉得佢啲怪兽，哦系啊，终于睇完啦，系嘛？ 睇完啦， 因为咧阿莫佢又话佢唔舍得睇晒， 系啊， 同埋咧你系会睇得好深入噶嘛？佢净系每一只怪兽，即系如果你大约知道佢系讲咩，就系讲少少，就系讲即系又有啲病毒啦，然后有啲人就变成咗怪兽啦， 系 咁，然后喺一个韩国度出现咁样，咁就讲一班人喺栋大厦里边 系点样生存， 系啦， 亦都遇到唔同嘅怪兽，唔同嘅怪兽亦都有唔同嘅特征，即系唔再系话我哋以前成日都讲丧尸啊。讲其他咁，但系因为佢哋会有唔同嘅演变，有啲可能系大只巨人，咁有啲可能是蜘蛛咁样，有啲可能一撇水咁样，又讲佢哋有唔同特征嘅。 系源于因为人类嘅欲望啦，有几丑恶就变成咗怪物。咁但系咧呢套嘢劲系劲在个后劲好劲咯，即系个后劲就系大家有好多人追睇嘅时候就个个睇啦，就睇完好多唔明白就系啲怪物点解？好似阿莫之前讲话，喂唔系啊，原来咧嗰啲某只出场嘅怪物原来有原因。噶，佢虽然剧集冇交代，但系究竟个背景系咩咧？近呢一两个礼拜都多咗好多嘅片啊，网上面嘅片啊，开始去分析究竟呢套嘢咁样咯。 甚至乎 后劲就好劲， 系啊，佢个后劲再劲到就甚至乎大家一睇嘅时候都觉得，即系其实韩国自从有丧尸片之后，都知佢啲特技啊、啲或者化妆啊啲好叻噶嘛。咁今次再劲就劲在佢原来揾咗 Marvel 个团队咧，即系帮 Marvel 做一啲特技嘅团队去帮佢呢个剧去做。 唔怪得知啲怪兽咁靓啦， 即系我觉得咧系有少少， 你真系觉得用靓去形容佢哋， 整得好仔细、哦，好，因为咧嗱咁样讲嘅，而家你睇嗰啲嘅怪物片啦、啊，你觉得好靓啊，好震撼啊，跟住但系你冇谂过，如果你睇翻大约二十年前嘅片，你睇嗰啲怪物啊，或者讲嗰啲鬼啊， 真系道具嚟噶嘛？ 系啦，或者嗰个人咧突然间喺上面掉落嚟咧，嗰嚿嘢系胶到不得了噶嘛？ 你会见到一只公仔嘅哥斯拉度行，哇哇嗰啲噶嘛，有脚嘅人脚嘅。 三年后师陪你睇翻 Sweet Home， 你就唔系咁讲噶啦，你就会话嗯啲特技咁嘅。 我都觉得，即系譬如而家睇翻咧，譬如嗰啲二零一二啊呢啲灾难片，或者睇翻即系之前所讲到好劲嘅一啲嘅特技片嘅时候，我都觉得，咦，即系就算 Marvel 系都系噶，你睇翻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咦，好似真系争咁啲咁，系、啊，因为越嚟越进步嘛，科技越嚟越犀利嘅时候，你睇惯咗新嗰啲，你就觉得旧嗰啲咦争咁啲啊咁噶啦。 系啦，咁啊，科技令到大家越嚟越识嘢啦。咁、所以咧，我都要与时并进啦。我觉得咧要。睇多啲唔同嘅知識咧，可以滿足一下自己嘅求知欲啊！咁樣最近咧我都好中意睇完韓國片啦，咁啊最緊要食下啲韓國餐咁樣啦。咁咧就睇咗幾個咧有趣嘅由來啦，同埋佢哋一啲文化都幾得意嘅。咁咧其中可以講下嘅一個就係撈飯。我哋其實咧成日都食嗰啲石頭撈飯咧，咪有個石頭，跟住之後石頭嘅碗，跟住就上面有一。啲配菜啦，饭，跟住之后就有啲萝卜丝啊，或者有一啲嘅鸡蛋啦、啊，菜系啦，咦，你真系识整添噶喎？ 我尝试过整啊。但一定冇出面整得咁好食啊，因为佢嘅辣酱咧，我唔食得辣啊嘛，咁我自然就沟多啲其他去甜嗰只酱，因为佢另外一只酱噶嘛， 系， 跟住同埋我又成日惊肥咧，我唔想沟麻油，即系原来系缺一都唔得噶咯，即系会觉得硬系争咁啲味嘅，同埋嗰个石头嘅饭焦咧先系精髓啊嘛，屋企又冇石头，所以我冇饭焦， 买啦， 系啊，我中意食呢个饭噶，我中意食噶， 咁咧佢嘅由来咧，其实原来都几得意嘅，咁咧。有三個說法嘅，第一個說法最常見咧，佢話其實係叫做媳婦飯。點解咧？就係好慘嘅。古時候啦，韓國嘅女士咧，佢就話地位都好低噶。咁咧，通常啲媳婦啦，只可以等老爺奶奶同埋丈夫食飽咗之後咧，將佢剩翻嗰啲餸咧撈埋一齊。 咁慘， 所以就係撈飯係啊。 我就聽過話韓國嘅文化就係要係咪好似韓國文化話要等長輩食完曬啲嘢，你先可以離開張台咯。 哦，系啦，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准备要讲嘅文化嚟嘅，系、啦。咁但系如果来源嘅话咧，仲有嘅第二个来源咧，就系佢哋祭祀嘅时候啦。咁啲客人咧为咗要食到饱饱先可以离开噶嘛，咁将一啲祭祀嘅食物咧全部捞埋一齐，咁、就方便又饱肚。第三个说法咧就系话以前啲农民啦向住邻居会分享唔同嘅食材啦，咁大家一齐坐埋喺度就将所有食材捞埋一齐。系啦，咁总之就系有个方法就系大家最后将啲食物捞埋。咁但系当然即系呢个亦都系佢哋其中一啲嘅说法啦，比较多人讲嘅。 咁佢哋嘅历史都有讲，真系以前佢哋系比较唔系有钱嘅， 系冇 咁，所以佢哋食嗰啲嘢都简单啲，或者佢哋尽量点解泡菜嗰啲就系因为想 keep 起啲蔬菜，等佢唔好变坏，而自己都仲可以食到嘛。 系啊，不过头先咧你讲到咧话即系饮嘢啊唔可以同埋食嘢啦，食嘢系唔可以俾长辈。唔可以早个长辈食啦，亦都唔可以早个长辈食完啦。其实呢个都几麻烦。 系咩？我唔知道唔可以早佢食完，即系我要睇住佢先食最后一啖饭啊！ 即系你唔可以早，你唔可以早啲离场咯，你唔可以早个离场咯。系啦，咁另外咧，佢亦都有讲啦。咁我即刻讲一啲反而算系文化多啲嘅啦。佢就话如果你同长辈同行嘅话咧，你最好咧就唔好将只脚伸直咁咧。雙腳最好就是要屈曲啊或者盤膝坐，咁先系對呢個長輩咧尊敬嘅一啲坐姿。因為 如果我腳臂咁點啊坐到？ 咁都唔可以伸直， 都會喐嘅時候伸直只腳噶嘛， 轉第隻腳向上。 長輩走先咯，你叫個長輩走先。 你可唔可以另覓面啊，長輩？我要伸腳。 同埋咧一個最常大家會遇到嘅，可能係因為你去韓國啦旅行嘅時候，可能有一啲長輩我包會帶你去飲嘢啦，佢哋就話咧，通常咧譬如斟酒啦。佢哋好少針俾自己嘅，通常互相針啦。咁而咧，如果長輩針俾你嘅話咧，你唔可以向住佢就咁飲曬佢。係 另名面啊嘛。 係啦，就係要另名面。 所以點解話佢哋通常一識一啲新嘅朋友嘅時候咧，都一定會頭嗰幾句啊，就會問你幾多歲？ 係啦， 因為佢會有嗰啲敬語啊。 系啊，即系佢如果普通朋辈嘅话就唔需要敬语，但系只要你大你几个月都要，所以佢哋就话头几个月嘅时候就已经问，即系唔系即系你识嘅头嗰几句说话已经问咗你几多岁先咯。 系诶，呢个都常见嘅。仲有啦，就系佢话传言啦，都市传说话如果咧自己倒酒俾自己嘅话咧，系会单身三年嘅。 系咩？ 佢话咯，都市传说 咯。我自己个人饮酒咁点啊？我喺屋企又自己啤酒咁点啊？ 你可唔可以帮我倒啊？求下你啊！ 冇人个屋企咁点啊？或者得翻阿妈同我，冇理由叫长辈斟俾我噶嘛？ 咁你都唔啱噶啦，冇办法啦， 唔好饮酒啦咁啊！ 有啲困难、啊、真系。哎呀，咁你唔系倒杯酒噶嘛？可能直接饮咯。 哦，捉自杀， 系传说嚟嘅啫，唔信就冇嘢嘅。咁另外咧，原来佢哋亦都话啦，细个嘅时候咧，佢哋反而妈妈咧系叫你唔可以拎起碗饭嚟食嘅，即系要就咁摆低碗饭不上嚟食咁样。因为 佢 哋 睇韩剧都系咁噶，地揾匙羹笔一啖噶嘛。 哦，系啊。 因为佢哋话咧，原来拎起碗饭嚟食咧，反而系一啲乞丐先至会做嘅嘢咁样。咁即系文化嘅不同啦。 但系你有冇留意咧？啲韩剧咧好兴一同台食饭嘅时候，佢哋系食白饭先嘅，一净系一开始第一啖系食白饭都唔知点解。 冇留意啊， 因为冇餸，啲餸系咪假噶？ 唔系啊，即系佢哋好兴用匙羹咧，第一啖系冇啦。我哋平时食饭可能喂先夹个餸先，求其就夹啲嘢都扒啖。饭啦，但系唔系噶，佢哋系第一羹咧，通常都系食饭噶，冇餸啊，斋白饭。 系咪想试下最清淡嘅味道，啲饭嘅香味，佢想感受一下先咧？ 嗱，曾经有人讲过咧，其实系真嘅，即系你第一啖食饭，你食到饭嗰种味道嘅，因为我哋平时即系可能一直以嚟嘅生活模式啦，都系中意夹餸食饭噶嘛。但系原来咧，其实你有啲可能日本好似啲有啲人话系，其实系食饭先嘅，同埋寿司有啲人都系日本讲究就系话。是分开的嘛，即是他饭有饭吃的，因为他说 不是、 哦、 我知道的一啖两样塞晒落口，还要是个刺身啦，是摆在脷那里，个饭是调回转在面，我知道的是。 即有一些人讲究呢，就是他想品尝到究竟个饭好不好味，或者他们吃些贵的，有些人会这样吃的。但是呢亦都有啲師傅話，其實食壽司咧係反轉食嘅。嗱，平時我哋香港食可能係夾一嚿飯，加即係嚿壽司啦，飯喺底，然之後壽司係向上天向天啦，咁八口噶嘛。佢話其實你真正嘅味蕾嘅 feel 到咧，就應該反轉嚿壽司，係嗰個魚生鮮先至到飯。係咩？你係講呢樣嘢？我聽唔到，我以為你講緊另外嘅意思。 基本上就唔理我，當冇兜。 因為呢個係啲導遊講嘅，嗰陣時去。东京的时候啲导游就教咁样食咯，系不过几有趣嘅呢啲，因为我哋唔知啊嘛。 冇错。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即系不过我觉得咧最紧要就系就翻自己嘅喜好啦。系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可以同你玩一个韩国最近大热嘅心理测验，啲人话好准嘅，听下先。呢一对都系最近大热，都唔系啊近年嘅啦，唔系最近啊，好多年啦， 你噶啦，全球啊仲要 系啊边对啊 ？BTS。 세상이멈춰서아무런예가도하나없이봄은기다림을몰랐어눈치없이와버렸어자국이지워진거리여기남아져있는나혼자가는시간이미안해말도없이 yeah. 오늘도비가내릴것같아흠뻑젖어버렸네아직도멈추질않아저먹구름보다빨리달려가그럼될줄알았는데나겨우사람인가봐몹시아프네세상이란놈이지갑기덕분에눌러보는먼지쌓인되갑기넘어진채성하는엇박자의춤겨울이오면내시자더뜨거운숨같이보이지않은나출구가있긴하는가발이되지않아 BTS Life Goes On。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准备咗啲咩俾我哋啊？ 嗱，咁呢一个心理测验咧，系嚟自韩国嘅一个网站嘅。咁、咧，但系好多人都话好准噶嘛，即管睇下准唔准啦吓。咁、系关于包剪揼嘅，由细到大啦，我哋都会玩猜包剪揼噶嘛。但系喺你下意识，应该系无意识底下，你最常出嘅第一样诶、第一个嘅 pose 系乜嘢咧？ 喂，打个剪定揼？系打个岔先啦。我哋包剪揼啦，一个包就系打开成个手掌啦，剪就系个 V 字啦， 系 就是揸住个拳头啦。韩国呢，因为我成日睇 Running Man 嘛，我睇到佢哋嘅包剪揼呢嗰个动作同我哋唔同㗎。 係 啊。 係点样唔同法呢你觉得 係比你 冇留意。OK, 剪啊。剪会唔会 係。咪手指功即係好似呈现一个 seven, 即係个七字咁样嘅动作。 係啦，的神讲得啱。係啊，佢个包呢就同我哋一样啦，揼都係啦，个剪呢就会係一个七字，好似007咁。 咁搞笑。 揸住支枪咁样囉。 哦，但係你又知佢係剪嘅。 因 为呢个剪都系算系剪 嘅，呢、這个唔系揼唔系包咁样，一定系剪噶啦。 无敌呢个系，无敌 阿师培， 唔系包括剪咁样，冇晒啲名， 又喺度搞笑啊！师培， 我以为佢出错咗嘛。好啦，咁头先咧，我头先听 Dixon 系咪答咗啦？如果你 系啊剪啊， 你系剪，咁阿莫咧，你会拣乜嘢？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的， 我真的会看人的样子而去、啊，我看人的样子，譬如迪神的话，我可能会是包咯，师培我可能会被揼他的， 是吗？为什么呢？ 冇解噶感觉咯， 但我通常咧一出咧就系出包噶咯，如果一出揼嘅话就输噶咯。 好啦，做咩笑咧？的神， 唔系，可能你真系想揼佢咯。 系啊，佢讲咗出嚟啦。 好，咁如果一定要拣一个嘅话，咁我拣包咯。 好，咁啊，先讲咗头先。 你拣咩？你拣咩？ 包、啊， 我都系包， 我 都系包。 咁、我剪啦。 哦，佢 系咪剪啊？咁我揼啦。咁我揼啦。得啦，我揀揼啊。 好乱啊！好啦，先讲剪啦吓。佢就话揀剪嘅人咧，虽然咧表面睇起嚟咧，你系一个自尊心好强啦，亦都唔容易认输嘅人。但系事实上面啦，无论系遇到咩事咧，你都会发挥超卓嘅应变能力。加上 呢个系咩啊？ 剪系你啊，剪啊，系、啊。加上咧友善嘅态度， 你小心啲听得唔得啊？讲紧你都唔知， 我窒咗，我因为好窒啊。 OK OK， 系 唔系喺屋企好容易分心咁？ 系啊系啊系啊。 加上咧友善嘅态度，你同任何人咧都可以和睦地相处。咁啊，就算系非常之辛苦或者系人哋拒绝处理嘅事情咧，你都会好老实，欣然去接受呢个挑战，啱唔啱咧？ 你会唔会接受挑战啊？的神， 我而家好接受噶。 系咩？咁你俾100,000我，你自己再错过啊？ 所以呢个就是一个挑战啦，我自己谂一谂，我再答你。 咁你话你会接受？ 呢啲唔系有嘛？我有，我一定接受噶。我冇。 我挑战你。 好啦，剪，唔系剪讲完啦，包， 好， 揼啊揼啊揼啊，哦， 好。咁就係阿莫讲嘅揼啦，佢就话我唔敢揼你。你係一个咧对于自己嘅想法咧非常之忠诚嘅人，鍾意就鍾意，唔鍾意就唔鍾意㗎啦。但係咧又唔会因为任何嘅事情咧而左右你嘅，即係好坚持自己己见嘅。咁、另外咧，无论係咩事都好啦，你都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先决定，有成熟嘅一面、哦。不过你对于自己嘅想法咧非常固执，一旦咧决定咗要做嘅事咧，无论系如何都要成功，都要完成，所以咧成功率系非常之高嘅。 快速到包啦、 好仲有一个包都唔系好长嘅啫。佢话你系一个非常之乐观嘅人啦，如果唔系发生咩事咩特别嘅严重嘅事咧，你都唔会好在意嘅、而且凡事咧都会好积极去参与，加上咧又好中意同人哋交流啦，所以人际嘅往来非常之好嘅，而且你有好多好有耐性啦，又开朗啦，活泼啦。所以有好多 friend 嘅， 咁啊，思培今日咧港珠特工队就讲一啲关于韩国文化啦，一阵间5:30翻嚟咧又有第二个环节咯，呢个环节要咁样踢佢噶，慢啲踢，因为系尹子龙嘅慢动作，同佢个人一样， 系咩？ 咁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突破10000宗，共有10009宗确诊。新增个案中78宗属本地感染，35宗源头不明。源头不明个案中有大约21宗的患者住在油麻地佐敦区，大约6宗住在深水埗区。另外，再多6座大厦列入强制检测名单，当中3座属于深水埗的指定检测区域内。政府清晨起围封佐敦受限区域，陆续有居民到临时采样站做检测，多个流动采样站下午排长龙。当局说截至下午1点，大约3000名市民接受检测，工作人员已经到访受限区域内超过50座大厦，涉及大约1000个住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午到受限区视察，佢唔同意措施扰民，又话曾经询问居民，对方回应话措施可以接受，认为市民好愿意配合工作。疫情喺本港爆发一周年，确诊个案突破10000宗。佢话过去12个月，政府尽心尽力，佢本人亦投入抗疫工作，强调抗疫工作唔会一朝一日完全到位。认为冇最好，只有更好。俄罗斯反对派号召全国大示威，声援被扣押的领袖纳瓦尔尼，警方扣留几十人。在首先展开示威的远东地区，有民众冒住-14度的严寒在街上叫口号，有防暴警察追赶示威者。路透社报道，至今已经有48人被扣押。 在莫斯科，警察在普希金大街架起路障，为即将举行的示威戒备。有报道指，包括纳瓦尔尼发言人和律师等多名政治盟友，前一日已经因为号召示威被警方扣押，部分人面对罚款和短期监禁。莫斯科警方说，任何未经授权的示威活动将会被立即镇压。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晚间渐转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转凉，气温介乎17-20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早上清凉。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到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接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另外，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的。窝打路到翻沙田龙尾排到油站，龙翔道去狮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翠塘路。跟住提返呢一啲封路嘅安排啦，为咗配合政府喺佐敦实施嘅防疫措施，现时介乎炮台街至到五重街之间一段嘅北海街、西贡街同埋宁波街，以及喺介乎金粟街至到南京街之间一段新田地街、上海街同埋庙街咧，都系暂时封闭噶。咁另外一带咧都系有唔少嘅改道措施，受影响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请你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即时唔会即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嚟又环保。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究竟他怎样代表香港参加比赛，然后怎样成为 Master Model Builder 呢？我们一起听下。 子龙啦，离开咗直播室啦，咁啊去到一个好缤纷嘅地方啊，因为本来咧呢一个地点咧就好多艺术品啊，又好商场啊，咁但系原来咧俾我发现佢 B 一嗰个地点咧系充满住童真嘅噃，但系呢个都唔系重点，因为重点咧系我身边呢一位朋友，佢啦细细个已经接触积木啦，早前亦都参加咗一个比赛啦，成为啦呢个 model builder 嘅冠军，即系模型达人啊，砌模型达人嘅冠军啊，咁啊呢个时候介绍出场佢就系、是。 Hello， 子龙你好， 你好啊 ，Ken 嗱，咁啊知道早排你赢咗个比赛啦，就系、是、一个模型啦，咁啊讲紧模型咧，即系唔系高达嗰啲模型，而系咧啲积木嘅模型，咁啊大家可能细细个都有接触开，即系都知道乐高有好多唔同种类，无论人又有啊，车又有啊，机械人啊，建筑物啊等等，好多唔同种类嘅模型都有嘅，咁啊你系透过比赛成为冠军啦，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其实个比赛里边咧经历咗几耐嘅咧？ 个比赛由呢個準備初賽去佢哋篩選個參賽者，到最後大概用咗一個月時間啦，係啦，但係比賽當日就一日就完成曬噶啦。 反而前期準備 screening 有咁多個關卡喎。 係啊，個 screening 嘅關卡一開始佢哋要拍一個視頻啦、因為呢個比賽就咁啱係最近開，咁疫情嘅關係啦，有個視頻去 present 自己嘅作品啦。present 完之後咧，去到現場佢篩選咗14個參賽者嘅，咁啊分咗唔同。三個階段啦，第一個階段就可能一個20分鐘嘅時間，俾一個題目你，當時嘅題目我就係熊貓啦，咁就即刻砌出嚟啦。跟住就可能會篩選咗剩翻10個嘅。第二輪又係有個香港美食嘅主題，就俾多少少時間入埋個 topic 去想像。跟住就最後篩剩翻5位參賽者到啦。咁最後一個咧就係一個主題樂園嘅創造咯。咁好坦白講到最後尾就好幸運啦，因為有埋。現場咧有啲小朋友嘅創意嘅搭救幫忙啊，最後尾用到佢嘅創意，又幸運咁俾評判選咗做呢個嘅冠軍，亦都今日當上呢個職位，就係我啱啱所講啦嘅 Master Model Builder 啦。 聽得出啦，其實先砌一個動物啦，一隻熊貓啦，即已經要做一個立體，我覺得真係難度好高噶，即對於我嚟講嘅話，咁你係咪細細個已經係好有興趣，或者已經真係砌開呢類型積木嘅模型嘅咧？ 哇！你講翻，如果我同呢個樂高積木啦，嗰、那個淵源結緣就真係由細細個開始啦。我諗我追根究底，由兩歲開始已經有接觸到樂高。 哇！咁細個兩歲已經開始。 係啊，因為細細個飲奶粉，啲奶粉咧會送一盒細細盒嘅樂高模型嘅，係、啦。然後嗰陣時係啦，媽咪啦就會攞俾我去玩啊。細細個已經去接觸啊，去試一下一個即係一啲拼砌啊咁樣嘅啦。係啦，跟住再好彩啦，咁父母嘅愛錫之下啦，咁我成長背景其實都真係有幾多呢個積木嘅元素喺裏面㗎，因為佢都叫捨得買啊，因為始終嗰陣時佢哋會捨得可能買一啲比較大嘅一啲 sport set 咧，去俾我去玩，譬如啲城堡啊，可能啲火車啊，仲用啲電動火車嘅建構啊，咁樣去玩㗎。 好犀利喎！嗰陣時講緊都價值不菲喎，嗱，即係價錢以外啦，仲要係以小朋友嘅能力嚟講，能夠完成一盒 box set， 即係講緊可能。小學呢個年紀咧，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 哦，係啊，係啊，因為佢有趣嘅，即係譬如話一分享就係我家姐啊，兩個家姐，佢哋本身可能一開始爸爸媽咪嘅初衷係俾佢哋玩，但係我發覺唔係細佬自己衝過嚟中意去玩，咁我覺得嚇亦都係有個成就感嘅，因為可能完成到說明書上面嘅拼砌砌到出嚟之後，見到個作品係由自己一雙手去製造，好中意嗰個滿足感嘅，係啊，呢個係咁除此啦，繼續咁樣講係。都好多地方咧，同呢個嘅積木咧結上咗比較有趣嘅緣分嘅。因為帶住呢個興趣去到中學嘅時候啦，咁我就去做咗呢、這個參加咗一個叫控藝學會，咁就係、是用呢個嘅樂高積木去拼砌嘅，咁去拼砌啲比賽同唔同嘅學校嘅參賽隊伍去比拼咁樣啦。 我印象中我以前都有參加過類似嘅，即係有架車，然之後有啲。program 叫佢行前轉左，然之後行兩架，然之後再轉右行三架，係咪類似嗰啲咧？ 啊，係啊，冇錯冇錯，每年嘅比賽規矩都唔同嘅，但比較印象深刻就有一次，可能譬如一個圓圈裡面要擁，即係要有上坡。 撲比賽咁，要拼砌一個機械人去令到對方拱出個圈外邊，係、嗯、啦，但係要大家用緊同一套組件咁樣去做一個比賽，那個比賽係幾有有趣 的。哇！呢、這個咪傳説中嘅機械人大戰， 可以咁講啦，係啊，但係用呢、這個嘅積木去拼砌咯，係啊係啊，咁亦都係因為呢個比賽啦，詩歌代表香港咗四次去。唔同嘅地方度參加呢個國際賽嘅， 去咗邊度啊？去咗邊度？ 有去過呢個北京啦，有去過呢個嘅韓國啦，亦都有啲不幸啦，有一年就因為沙士本身就去上海嘅就冇去到，跟住就最後一年咧係去咗呢個新加坡，喺中四嘅年期。咁嗰年都比較好彩啊，因為最後尾喺世界賽個平台上面咧都贏咗呢個嘅創意組金獎嘅。 好厲害喎、啊！年紀輕輕已經因為比賽周遊列國，同埋我諗唔同嘅比賽咧。储咗唔单止系经验啦、胆量啦，同埋眼光噶。 這个我都好认同噶，因为每一次个题目又唔同啦，又加上透过呢个积木个建构，又冇嗰个咁大嘅限制俾你，所以好发挥到你嘅创意啊。甚至乎，当你慢慢了解到每一样，即系你要去阅读每一个你想模仿嘅一个物学嘅原理啊，或者甚至乎一啲建筑嘅结构啊，咁你去研究佢嘅时候，你真系会去阅读到佢相关嘅资讯啦。咁呢件事都真系会慢慢凑呢啲经验累积，会帮到而家嘅自己咯，系啊。 嗱呢个就好有趣，因为咧，譬如我哋以前砌开即系高达模型啊嗰类咧、嗯，你好大概睇得到啲mechanic 啊或者啲即系物理嗰啲反应嗰啲处理系点样样啊。咁特别咧去到头先你讲呢一种嘅，真系要模仿翻嗰个建筑物咧，其实有时候嗰啲积木咧嗰啲形状系好唔同。同噶嘛，系点样安排嘅咧？使唔使特别去谂点样去拆解，然之后再重组嘅？ 嗱，首先咧，我会话都真系有啲即系功课嘅，因为其实可能一个资讯话翻俾你听，其实原来积木嘅种类砌计种类已经出咗有3000多种嘅啦。所以换句话讲，你对个积木嘅熟悉程度啦，佢个配件同唔同嘅配件，透过你嘅创造力啦，睇下点样去配搭，亦都可以做出唔同嘅效果。一譬如话你刚刚讲个建筑啦，可能有啲建筑上面嘅 pattern 星形啊，一啲唔同嘅形状想模仿翻佢，咁啊真系要运动到呢个平时你冇。好嘅说明书去自己去创造出嚟啦。 整個比賽過程啱啱就完結咗啦，咁未來接住會係點嘅咧？ 我而家呢個工作嘅崗位咧都比較有趣嘅，因為佢係全香港第一位啦，亦都可以話係唯一一位啦。因為嚟緊香港會開呢個嘅樂高探索中心，咁我就會喺裡面嘅一個創意工作室嘅部分裡面去做呢個嘅主持人嘅，咁就會要規劃一啲唔同嘅課程啦，同啲小朋友去互動，去教佢一啲簡易嘅拼砌技巧啦。咁同樣道理呢，我又會因為呢個樂園裡面有好多積木，咁積木呢亦都會遍佈到周圍都係可以話一個 public 嘅 area 俾大家去嘗試下發揮佢嘅創造力，創造一啲嘢。而家個關係我哋會去處理個積木個清潔啦，同埋會有一個迷你天地，而個迷你天地裡面呢就亦都會將香港最具地即係地標性啊俾建築物呢去用呢個模型嘅比例去呈現出嚟㗎。咁我裡面嘅維修啊，甚至乎有啲節日嘅調動啊，可能譬如話新年嘅時候會有啲舞龍舞獅嘅活動啊，呢啲嘅佈置咧都會由我去負責嘅。 哇！ 好犀利喎！即係嚟緊，你係會係 decoration 大師啦。除此之外 ，workshop 裏面好多課程你都會即係諗埋設計埋喎，係咪咧？ 係啊，係啊，係啊，都會因為因為課程裏面啦，都會集中去面對一啲唔同年紀層嘅小朋友啦。咁亦都考慮到埋佢哋嗰個水平啊，去到邊度，然之後製作一啲令到佢哋有成就感，亦都可能令到佢有啲學習到。務求咧，其實真係個課程係令到佢哋喺一個喺玩樂當中去學習到嘅。 咁會係做啲咩類型嘅多？譬如好似頭先我種類有咁多啦，啊，究竟係砌一啲交通工具啊，一啲建築物啊，一啲動物啊，定還是一啲場景啊？ 咁因為我哋嚟緊都會開幕啦，咁開幕嘅時間咧，我就會將我哋裡面有嘅兩個機動遊戲用呢個 mini figure 嘅比例去呈現出嚟㗎。 哦，係啊，機動遊戲啊，即係邊種嘅機動遊戲咧？ 我哋會有古堡歷險啦，同埋呢個魔法轉盤，真係大朋友小朋友坐上去玩嘅時候嗰個機動遊戲車咧都會係用翻呢個積木去拼砌出嚟咯， 好有趣喎、啊！咁即係現場佢哋嚟到呢度上堂啦，即係參加呢個 workshop 啦，大約咧就可以將喺呢度玩嘅一個設施咧就砌出嚟啦。 係啊，冇錯啊，即係可以俾你見到一啲嘢，可能要模仿翻嗰個模型去真係建砌出嚟咁樣咯。除此之外啊，嚟緊 mini land， 因為我哋都新年啊，都有啲佈置上面嘅功夫要準備啊，因為始終我哋呢個好獨特嘅華南文化。咁係點樣用我哋嘅呢個文化嚟呈現出嚟呢，用呢個積木去呈現出嚟呢，都幾考功夫㗎。 哇，我見過最誇張，我自己覺得難度亦都極度高嘅，就係冇龍冇獅嗰個獅頭。 其實係㗎，因為呢始終積木嘅可能性好多。咁啱啱你講嗰啲係比較屬於雕塑類型嘅一個作品嚟嘅。咁雕塑裏面呢，我都可以有少少分享俾大家㗎。因為做雕塑嘅時候呢，因為有啲形態，有啲可能形狀未必係一定可以仔細模仿到，但係通常咧，我欣賞個作品嘅時候咧，都會喺佢嗰個 detail 位啊，我哋俗稱即係個細節嘅位置上面。如果做得多啲、做得足啲嘅時候咧，就算有可能有啲個配件上面嘅不足，都可以用呢啲 detail 嚟做一個叫做彌補啊，即係會令到你嘅受眾啦睇到嘅時候咧，有另外一番嘅感受嘅喎。 即係舉個例啦，成個作品，譬如真係用獅頭嚟講，咁你知即係舞龍舞獅嗰啲竹須啦、嗰啲胡須啦，其實你好難用木即系模型咁样砌出嚟噶嘛，咁就要用一啲特别嘅处理方法去模仿翻佢啦。 啊，子龙你讲得好好啊，系啊系啊，冇错啊，因为就系每一个 detail， 譬如颜色嘅分布啦，如果你做到嘅时候，其实因为咧我哋望一个视像上面嘅视觉嘅时候，会系睇到好多形状啦，同埋一啲突出嘅部分，而通常就係喺呢個嘅 detail 位度可以見到出嚟咁樣嘅。 嚟緊唔同類型嘅，無論大朋友小朋友啦，我諗都可以啦，試下啦，參與下呢個工作坊，因為我覺得除咗啦係一種玩樂啦，一種開心啦，甚至乎親子之外啦，更加有趣咧就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啊，大家都可能咧喺生活裏邊咧好容易忽略咗啲 detail， 即係我哋其實可能啊成日好多嘢做，好多嘢好忙咁，但係我自己成日覺得咧砌模型有樣好嘅地方就係可以俾你有足夠嘅時間。慢慢睇翻，慢慢了解翻你身邊嘅事物。 我有個分享就係咧，呢個探索中心咧，其實個探索唔一定真係淨係課呢個小朋友，可能有時大人嚟到呢度嘅時候咧，都可以拾回補佢部分嘅童真啦，甚至乎佢好多嘅童真。除咗啱你講到嘅親子時間，其實有樣嘢就係、是、我會覺得，因為我而家主要主理呢個嘅創意工作室，創意係啲咩嚟嘅咧？我會想同大家分享就係、是、我哋細個嘅時候砌呢個模型，可能會跟住呢個說明書，但係發現。都唔知大到边个年纪咧，其实冇说明书嘅，但系唔紧要嘅，因为我哋有我哋嘅配件啦，即系可能我哋大脑上面嘅知识啦，或者运动我哋嘅技巧啦，呢啲嘢通通都可以帮助你搭砌到你嘅制成品，同埋唔使怕其他嘅制成品话有啲乜嘢，人哋中意唔中意，因为我可以话你无论作品系点样都好，都系独特嘅，都系你创出嚟，因为大家都明白㗎啦，創作一個模型嘅時候，望住自己嘅作品，你配色嘅選擇啊，或者你呢個嘅砌嘅方法，大家都唔同。呢件咁獨特嘅嘢嘅時候，嗰種嘅滿足感，我相信好多嘅聽眾或者子龍你都會明白到個有一種共鳴感啊，係啊，而好鼓勵去大家去再嘗試去做多呢樣嘢咯。 特別係啦，即係說明書好多時候就係俾其他人即係嘗試做翻一模一樣。你自己想做一樣好獨立，甚至乎好獨特嘅模型，就靠自己嘅想像空間啦。 係啦，亦都真係好似創意，我哋喺工作室呢個主題嘅創意咁樣啦。 最後咧有樣有趣嘅，因為咧訪問之前都提到啦，你第一盒嘅積木啦，咁你早前或者有段時間之前咧，係特登啦，即係嘗試揾翻呢一盒積木嘅喎。你係記得邊一盒㗎啦？ 應該是咁樣講啊，因為做咗呢個工作嘅時候啦，亦都可能會因為始終係香港第一個樂高主題嘅樂園去誕生啦，所以都會有唔同嘅一個傳媒去採訪嘅價值啦。咁好坦白講咧，我係反而因為呢個工作會接受訪問嘅時間啦，拾回都好多零碎嘅碎片去揾翻自己。原來咧呢一世人裏面啦，唔係好大個，但係都有好多。同呢個職務有關嘅關係嘅喎，係啊，咁頭先講到小學、中學又有啦，去到大學嘅時候，可能譬如話我做 part time 嘅時候，係一啲去到唔同嘅學校，中學、小學度教一啲聘請技巧又有啦，甚至乎我覺得幾有趣嘅，就係我係有啲自己都有啲 surprise 嘅，就係我去睇下自己嘅呢個嘅相片嘅時候，竟然揾得翻原來我自己都唔記得我嘅。大學畢業嘅畢業相係喺呢個嘅丹麥裏面第一間嗰個主題樂園度多到影 嘅，哇！真係不解之緣喎、啊，如果係咁嘅話。 係啊，即都係諗翻轉頭或者睇翻啦，咁永遠都估唔到嘅，即可能有一個真係一個興趣啦，到有一個咁嘅機會嘅時候，又因人際遇啦，又把握到呢個機會，做到今時今日呢個 Master Model Builder 都真係有幸運嘅，亦都係有呢個嘅準備嘅元素喺裏面，都真係有啲開心㗎。 咁我諗無論大朋友小朋友啦，即某程度忠於自己好關鍵嘅，因為你唔知道你嘅興趣啦，又或者你嘅喜好啦，會為你帶嚟一種點樣嘅歡樂啦。即唔一定係好驕人嘅成果，但係起碼你自己享受開心啊，可能會有其他意想不到嘅收穫都未定。 我好認同你講呢一樣嘢啊！咁其實亦都係啊，有部分我自己嘅性格都好適合做呢個崗位，就係我自己好中意將歡樂啦，或者呢個創意嘅元素啦，去分享俾大家人嘅。即係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嘅想法都唔同。就是因為咁，所以呢個世界先至會有趣嘛。所以都好歡迎啊！而家咁多位聽眾啦，如果有機會嘅話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呢個尖沙咀樂高探索中心裏面啦，去同我哋大朋友小朋友一齊去探索下呢個拼砌嘅樂趣噶。 好啊，期待期待，話唔定得我帶埋我個女過嚟一齊玩。 好啊，冇問題，等你出現啊 ！Thank you， 阿 King。 尹子 慢动作啦。之后落嚟就会有环球榜嘅时段，有李志刚喺度嘅。咁啊，而家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啦。陈唔尝试认真做喺呢度。啊，思培仲有我摩莉，仲有的神，都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系啊，拜拜。咁下个星期咧，继续有我哋陈唔尝试。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星期六。